了， 哇塞， 哇塞。 Hello， 大家好， 拜拜 拜拜。而家呢个 Hello 就谂起第二啲嘢， 系啦， 所以我暂时唔 讲。佢而家好， 唔系佢哋不嬲都讲拜拜， 咬笑清楚噶嘛。 Hello， 系 系啦，唔系闹紧你嘅，放心。你系边个啊？ 李贤都系听紧我哋，我哋系。 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S S E， 我们是 S S E， 一齐讲 嘅。佢哋唔可以讲嘅而家， 佢哋而家唔得嘅，系。你系边个啊 ？Why why？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系啦。 今日咧，我哋都系睇到入嚟噶啦，系咪？通常咧，我哋成日 睇到入嚟， 睇到 你、 這 個，你 stop 咗杨怡讲 嘅。系啊，要记得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我以为佢讲，佢唔系讲嗰句，以为佢讲 添。Sorry， 讲 唔系而家咧，因为嗰个 YouTube channel 咧，我系整一个系一个影像版出嚟，但系冇样嘅影像版嘅。咁咧，佢哋咧如果一 click 入去就见到个题目讲咩噶啦。其实除咗个题目之外，仲、 啊、 有埋嗰张。 因为之前可能你有时睇咧嗰个 podcast 系唔会见到，即系睇字先见到你揿落去嗰张相一样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 ，follow，follow，follow， 系我哋争几十个人噶咋，快啲，我哋到1000，我哋可以去下一个阶段啊。 阶段呢个问题， 上市集资又近咗大步， 系啦系啦。 我讲咩啊？继续去翻你嗰度啦，系。 所以我哋今日咧讨论嘅话题咧系排队， 好唏嘘呢个字。排 我谂排队咧，其实香港人都成日接触噶。 我谂可能每日都排一次队，起码 系啊。 咁你至少你排队等车， 呢个应该日日都会啦嘛。 除非你有钱到系个司机等你啦， 又或者你系揸车， 或者 揸车 揸车，你条你嗰个车都有车队啦， 系啊， 你 Uber 你都要等嘅， 系 系、啊， 但就唔系话排队，即系实体有好多人喺前面。 你搭的士都要排队嘅， 咁你 call 的士又唔使排嘅。 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对排队呢样嘢会好抗拒，因为咧有 其实都惯咗香港人， 即系接受咗，即系冇乜特别。 因为 咁 讲，我哋会 咁样。 无论你讲头先排咩零食嘅队，都话买嘢食啊，买少少嘢啊，别等 Circle K 等俾钱啊， 系冇错。 即系你好正常哦，咁排队咯，咁样嘅都系会。 同埋你细个翻学嘅时候都排队噶，排队小食部啊，排队搭跑车啊， 集会啊， 你唔排队唔好去小食啊， 仲要成班人排队上自己班房 啊，系 啊， 我其实咧几壮观噶嗰、那个系统， 系啊， 即系嗱呢度行先，跟住行呢度行呢条楼梯，嗰度行嗰条楼梯， 跟住大家好有秩序，就唔会唔使讲噶，就跟住咁样。 所以由细就我哋已经， 但其实咧我以前打个岔先，我以前咧排只队嘅时候，觉得好似坐紧监咁啊。 唔系你抽离啲就会感觉得，但你投入咗嗰时唔觉吓， 好监狱， 你日日都系咁。咁噶啦，就唔觉噶啦。咁同埋嗱，你我哋女士咧， 单件衫 屙尿咧就成日排队。 系、哦、啊，女士一定系排队噶。 哦，系啊。 你哋会唔会好唔中意排队，或者一见到排队嘈 咧？如果你嗰个嘅情况系类似，即系去厕所，我会睇下有几急。 系， 究竟 嗯。嗯 你判断我继唔继续排喺度，定系我另觅一个安逸嘅地方？ 睇下几长咯。 系啦，即系如果好长路，我好急。 我都唔得啦，点 其实我都觉得咧，女人嘅厕所咧解决排队咧，我觉得除非你有100个厕所，真系好难解决。 百个厕所， 即系你点解有？我见我有啲商场真系整好多，但系都系要排嘅，只不过佢嗰啲排队系喐嘅队， 喐快流动快啲嘅咯， 流水队。 其实我唯一见过咧类似流水队排得快嘅系咩？系亚博。 哦，因为真系好多好多格， 因为佢最严重嘅时候我见过咧，就系睇 Mirror 嘅时候咧，佢将男厕变为女厕， 哦，因为佢真系知道女人好多人 去，跟住好快嘅可以。 不过我觉得厕所排队真系好冇办法，你唔系一定要去解决啦。 去可能你会拉选去第二度排啦，嗰度会仲有一个厕所，你会咁 咯，即系排队咯， 咪 去高啲咯。 咁呢个商 场 有好多个厕所，咪去第二个冷门少少咯。 系啊系啊，唯有系咁， 或者多格数少少。 土地问题咪都系 冇办法。 唔系有时你咁噶，嗰个厕所得2格厕所，但系10几个人排。 嗰啲人 有啲又衰嘅，有啲商场咧，即系你知道女人啊，梗系多，即系要用耐啲咧，就多啲格噶嘛，唔系多啲格先得啊！你冇理由，我见过有啲商场咧得嗰四格，即系可能对住打对或者两格 佢细啊嘛，可能商场 你就要开，或者可能男本来男厕有两个，变成即系变成多一个女厕，即系男厕再远啲咯。 措施 几 好， 同埋嗰啲女校一样，男厕永远得两个嘅啫，其他全部都系女厕嚟。 以前咧我女校噶嘛，我咧即系开头中一嘅时候咧。成日喺度望啊，我见边度有男厕，我真系咁谂噶。 有， 当然我之后发现啦，心哇，系咁高个水几惨。如果佢喺最高嗰层， 佢去到嗰度先屙到 啊 嘛。咁但系冇计，你全部都女人多啲，等佢哋快啲去。 一个谂起咧，嗰个我老婆唔够称啊。 哦，系啊，冇错，谢依健啊。 好笑， 因为嗱，佢阿 Sa 系女校嚟嘅，咁谢依健去做老师啦。咁嗰个学校嘅另一个老师咧系邓建宏嚟嘅，佢喺美术室嘅。佢就哦，因为当我哋两个男老师咧，我哋就喺美术室呢度就我哋嘅打趸，之后我哋教完室。冇得坐啊咁啦，同埋你会知道咩叫急、中间急同埋好急， 你就预咗自己排队， 系因为一个男厕，你要谂下你急嘅程度系咩嚟辨别你够唔够时间去嗰个男厕。 即系嗱，厕所咧，可能厕所排队女士们即系成日都遇到啦，仲有即系我哋成日都遇到就系搭车排队啦， 系 即系搭车排队咧，都有阵时令人鼓噪嘅。因为我唔知道你哋搭嗱每一你可能搭地铁巴士咧，地下咪有啲线咧系辅助你排队。 因为咁讲，地铁嗰只咧就唔算系排队嘅，即系冇咁明显一条队对比喺巴士啊。地铁嗰只咧， 你 可能你 入去车厢，因为好多都得噶嘛。 系啊， 即系 你隔篱嗰个同你一齐下铺嗰个，我唔会，即系唔会觉得佢打你尖嘅。除非有啲人即系撞嚟撞去，嗰啲就另计啦。系啦，咁但系咧巴士就好明，你会感觉嗰个叫咩啊？领土主权啊！喂，你唔好越过我啊！我排先，即系你会强烈啲嘅， okay, 会觉得。 因为巴士可能你一定有分话，唔系话我哋扯隔篱就算啦，齐入啦。 系真系逐个， 真系逐个上。 佢早你一个就早你一个。 我都试过，我寻日排队都落雨，我已经排到第一个位啦。阿叔好迟先嚟。上车嘅时候就喺我前面咯， 我前来先上岸， 好多因为咧巴士呢啲咧好多系成日咧，我谂喺个叫咩排队嘅礼仪啊，究竟你识唔识排队呢？我成日都觉得有啲人系唔识噶嘛，即系先唔讲佢打唔打尖，有啲人系连排嗰个方向都错嘅， 同埋有啲人恃住自己真系啊年纪大， 系啦， 佢上先 嘅。 我觉得咧，而家咧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去嘅区或者你住开嘅区系点啦。咁咧巴士咧佢懒系好啦，我记得大部分咧我哋嗰我去嗰个区即系观塘咧，佢就因为好多巴士站，佢就喺地下咧就画晒咧一啲 方向， 系啦，譬如呢架车 蛇仔咁排嘅， 系咧，因为佢咧我又唔知边一个谂嘅呢啲咁 QK 嘅排队，即系咧佢譬如明明个站咧喺度，以前咧好旧式嗰种咧就一定系向一个方向算噶嘛。即 系 譬如你 直不甩一条咁啦，比较点 样形容？即系可能你单向嘅，每一个都向住同一个方向排嘅， 系一路排。 但系咧，而家佢立，我怀疑，因为佢咧，你系啦，佢惊咧，好人阻住，系嘅，的确有啲人就越排咧，越成条队系哇，成咧霸咗好多行人路嘅位置。咁佢就画到嗰啲咧，学你话斋蛇啦，即系可能咧，佢就有一个位嘅已经系 L 咗，转弯转弯。但系你发现咧，啲人咧唔系好识得转弯嘅。 是啊， 有啲人直情睇唔到个巴士站 系 边架巴士啦。 是啊，呢啲人系做乜窗啊 ？What？ 咁噶，每次都，同埋有啲系搭住队啊，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嗱，我试过喺尖沙咀搭嗰个咧，我架车咧就系咁啦。嗰个尖沙咀系一条弥敦道好多 好多巴士 站 啦， 太大道嗰啲咧，乱到坑咁咧。你每次当然你搭开嗰格，你知啊，去到嗰条灯柱先系。但系你有阵时都要。当你可能诶，想呢架车唔系成日搭开，你都要望下。哦，原来一号 A 咧系呢度，二号五咧系嗰度，即系你都要转望埋地下哦。 系因为地下而家会写埋一号嗱， 就 系 因 为 太多， 有个箭嘴向住噶嘛。 系啦， 我唔明嗰啲人咧，佢好似唔捻睇嘅。 或者一 条 队里边咧，佢唔 系 排 有 几 架， 系几架巴士。 有嘅，有啲情况系咁嘅。 然后通常我搭嗰架车咧，啲人都睇唔到噶。每一次我都发现，每一次啊，每一日我去搭车都有人问，到底系排边一条队先系搭我架车？ 因为 个 方向其实好暧昧，我唔知嗱，而家咧冇咗嗰种咧，以前咪好兴有啲巴士站有条铁嘅， 即系俾你攀上去坐喺度嗰啲懒系嘢嗰啲啊嘛， 溜下坐嗰啲啦，跟住咧，咁你咪会依住嗰条铁。 系单方向嘅排咯，可能 嗱嗰阵时系 OK 嘅，而家你唔好呢种嘢啦，而家都系地下咧，我嗰啲人就好似乱交咁嚟，突然间我哋话斋排排下，侧边有人摄出嚟， 系啊， 吓、啊、你做乜？即系我想吓咁都得。 同埋有啲咧系我，即系佢嗱，佢唔知道自己排咗咩车都算啦，佢知道自己排咩车，但系个方向系错，即系譬如咧，我成日搭嗰、那个员工嘅巴士啊。嗯我讲员工巴士唔系普通巴士，自己有啦，全部都你都知系咁样。 啲界， 因为咧佢咧系一条，当系条大直路。 系啊， 但佢去到个位咧就可以 U 咧系摆条尾可以摆嘅，咁啊好多人排嘅。有啲茂利咧，你排佢咧，可能行到嗰度，佢就系要摆尾嗰个嚟，佢、 啊、 就唔谂摆尾。 哎、我觉得好多人唔中意就 系 嗰个转弯位，点解嘅？ 唔系你咪转，你咪其实你打侧啲企先得啦。 因为人 后边嗰人就跟你， 啊、 哦，系摆尾噶啦。 佢、啊、觉得自己唔系摆尾嗰个咯，佢觉得下一个咯。 我好憎嗰种唔摆尾嗰龙嗰条， 摆尾嗰个算啦，跟佢嗰个又唔摆咯。跟住咧，我而家个特条尾就喺个马路，跟住我心谂车捻死你 啊！我都系咁谂，因为咧，朝早咧，我屋企楼下嗰个巴士总站咧，其实系好多人搭车嘅。其实我咧就唔系嗰啲时间，但系偶尔有试过咧，系嗰啲时间嘅时候，发现咧，学你话斋，嗱，譬如嗰条大直路得一条嘅啫，咁咧就 系 咪有一级系俾人哋上咗去先排队嘅啦？有啲巴士总站 系 有级嘢噶嘛？ 系啊。 咁好啦，你啲人咪开始排上，可能其实嗰一级咧只系融合到三十个人嘅啫，到第三十一个人咧就会突咗出嚟噶啦， 系跌咗出去咯。 咁跌咗出去嗰个人咧，究竟佢系点咧？就好容易令到后面乱晒坑嘅。 系啊， 嗰条友咧，如果学你话斋神龙摆尾咧，哇，嗰条龙咧就由嗰度开始瓦解，跟住就会开始乱交咁排，然之后咧，后来我真系车捻死晒佢啦。 即系你有一个点啊，同埋你我最我即系嗱，譬如即系大家楼下巴士总站，我嗰个员工巴士，大家都系员工，你日捻日都系咁排噶啦，嗰度 佢唔理咯。 风雨不改啊，拣即系总，到底有冇第二架巴士？就算系中间之前，可能中间咧，佢嗰条大直路嘅一半咧系 有 第二架巴士 嘅， okay. 但系嗰啲巴士咧系好细嘅 van 仔嚟，嗰、 okay. 啲人好短嘅条龙都， okay. 你好少会错。 即系唔会分到咁细， 系咁都排错，你戆鸠啦，你醒下啦，我冇话成都。 同埋咧，我唔知道你嗱，假设你头先我话嗰条神龙开始要摆尾嗰个弯位啦， 系啊， 佢咧而家巴士咪我头先就话佢画到咧要兜圈啊，因为佢唔想直啊嘛，直条龙咧咪阻住咯。咁佢弯个位咧，嗰啲人就开始乱嚟啦。有试过咧，我见过有个人我咧就喺龙嘅前面，我下两个定一个度咧就开始要转弯龙啦，要拖龙啦，要转龙嘅时候咧，嗰条友都乱排就直咗龙。咁咧導致到嗰條龍咧會去咗第二度喎，即 係 直線咗喎。咁條彎位咧，咁我想問你會唔會出聲？叫嗱，如果你係前面就唔理佢啦。我試過係跟尾，即係跟住錯嗰條友。其實我見到係錯嘅。嗱，我試過咧。唔出声，但系我特登喺佢前面转翻， 咬翻正， 系啦，我尝试咬翻直佢，然之后令佢觉得咧， 诶、欸，原来咁样排， 我谂住个心系咁，好啦，扑街啦，点知我变成嗰个咧乱咁排嘅人，因为嗰、那个 你咁嘅 第三个人嚟嘅时候咧，佢竟然跟咗直。嗰条友错，嗰条友就觉得 你就变咗打尖啦， 系啦，变咗我系错，跟住我就有啲呆啦，系啊，跟住我仲要咧好戇鳩咁样跟翻佢排错噶，如果唔系我冇车上啊， 你要同佢讲咯， 即系同下面嗰人讲， 唔系。 同 前 面 嗰人 错嗰条友讲， 你话排翻呢边啦，嗰度唔啱 嘅，排后啲呢度冇位，呢边先啱 嘅，你就跟住错嗰人咯。 系啊，咁你点啊？我讲噶， 嗱，一系咧，其实我咧有时咁嘅，我就成唔排嘅。等啲人上晒我先上， 冇位噶，真可能真系。 我因为我就系搭两三个站， 哦，即系你唔介意。 是但蛋啊，快！ 不如果 系，因为是喺呢个喷水， 我唔想干涉人哋嘅时候会咁咯。是 但蛋， 但系如果放工嗰啲，真系好多人嗰啲巴士站咧，就好难咁噶。你行埋一边，可能车都上唔到。 系啊，会。 唔系，如果你系一啲翻工时间，一定系咁噶啦， 冇办法。同埋有啲咧，就系你呢、這个，我而家讲就系讲巴士排队都咁卵嘈噶，就系咧。我又用翻我个巴士站为例啊，即系佢比较麻烦啦，就是、因为佢排嗰条路咧，中间即系你排队嗰条直路嘅中间啲位咧，系有啲好似机房啊，啲机嘅排气嘅风嘅 排气嗰啲。 但系其实你问我 touch through 咧，咁多人嚟咧，嗰啲风咧都唔系臭嘅， 唔系热嘅， 冇味嘅，都唔系热嘅，都唔系烟嚟，佢、 哦、 只系啲风嚟嘅啫。 Okay.风系风口， 咁咧佢变咗就系咧，佢会譬如前面嗰人嚟，假设我可能阿 Y Y 排完排咗前面啦，你后面开始就系一个风口位， 咁然后咧，我到我行过嚟，我唔想排封口位，我就企喺封口后边。但个封口咧，嗰度可能排成四五个人噶，可以。 即系好大段层。 喺大段层呢个窿，佢就唔行前，佢就企喺封口后边就企喺度。 咁我咪企去佢前面咯。 跟住咧，系啦，我 但系佢会闹你噶。 我话你听，我有试过咧，因为咧，我见过咧，就有啲人咧就唔理佢啦。即系或者认得佢都系同公司嘅，即都系噶啦，就照喺佢后面排。咁当然佢开始上车嘅时候，佢咪行前咯，系咪先？咁但 系 佢隔咗咁远嚟排咧，佢突出咁多位咧，后面咧好快就排到去摆尾嗰度啦。即系啲人向后褪咗嘛，个位嗰度就开始乱龙啦，又 失控啦。 跟住我就成日想望下前面，屌你行前啦，不如 系 后边嗰啲傻仔又唔捻行前。一系我真系头先亦都试过，就系有啲人咧以为。嗰度排嘛，以为嗰个隔咗封口嗰个人咧系排另一格短啲嘅车啊！ 我以为另一条队嚟嘅， 咁我就唔理佢啦，咁略过佢咧排，可能排就排喺后边啦。 晒噶啦就， 咁嗰度排咗四五个，即系可能杨怡就系咁啱系最后嗰个窿填翻嗰个位嘅。咁佢就行过去嘅时候，咁诶吓呢度系排队，咁佢就觉得吓咁、啊、你唔行前，即系有少少。阿桥我冇见过噶都， 嗰、嗯、嗰、那个你讲嗰个封口咧，咁你话其实佢就唔会有啲咩好大 嘅，冇 嘅， 想问我。 我谂起咧，咁我另一种咧就系个巴士站咧有好多车都会停埋嚟嘅，咁所以咧嗰、那个巴士后边个尾咧有个散热位系会喷一种热气出嚟嘅。 其实我又系好唔捻明，你全部巴士都系左边上车嘅，即系个车身嘅左边上车，你嗰个排气嗰个又喺左边嘅。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咧，夏天嗰阵时候的确系好 辛苦 嘅，好劲嘅嗰个热气，同埋、 啊、 因为佢巴士埋站咧，佢要好慢啊，所以佢会唔系话哦，佢经过。一两下，忍一忍佢啦。但系咧，佢嗰种系都真系好耐。咁我试过咁嘅，我咧就唔系喺嗰个窿度，其实我喺个窿嘅前后啦。 个窿嘅前 面。咁咧个窿个位啦，啱啱有个阿姐，就系好似你咁讲，佢好唔想俾个啲热气喷住好耐，系啱嘅，系的确。咁咧佢咧就好搞笑。我初头唔知佢做咩，因为我突然间见到我咧，就排佢后边啊。我对住个窿咧系远少少，可以忍受，我可以忍受到。佢突然间咧，我就排排下，因为你玩电话，个个都玩电话噶啦。跟住佢突然间，点解有个点解前面嗰条友行咗去开边嘅，即系完全离开条队，好似唔想排，但系企喺嗰度。 系啊， 跟住就。做乜鸠嘢？ 呢、這个都牵涉就系有阵时咧落雨， 哦系， 然 后 你嗰个系冇阿姐头嘅巴士站，咁咧你如果你去到如果好多人嘅话，可能你已经见到一堆人企晒嗰度，咁你冇办法噶啦，咪照企嗰度啦先。但有阵时你见到佢好明显系佢都系一条队嚟，不过佢拍咗埋去，有阿姐头。 你落雨我都觉得合理啊， 系嘅地方， 你有冇睇过太晒啊？ 有 暴晒又 系 咁 啊！ 我排喺第一嘅，跟住突然间冲上嚟喺我前面上车， 一样系啊！ 因为佢谂住，我哋都唔理你啦咁嗰啲咯。我睇过啲人咁讲，你唔想啫嘛。咁我有试过俾人话过，我想吓咁样就叫唔想 噶呢啲。 我 都 冇攋嘢啊！话你真系咁样就 系啊！喂，我忍受雨或者咩，我喺呢个位排。咁咪你咪你自己争啦，你成堆喺个阴影嗰度冲出嚟 排队系咪先？ 所以巴士嘅队都真系几嘈，同埋我觉得咧巴士站如果有啲而家咧系冇瓦噶，冇瓦遮头， 好多啦。 我觉得真系好辛苦，我见到好多嗰啲阿婆阿公咧，就学你话斋，因为佢唔想行出去好晒嘛。咁系咪喺一个 有 闪嘅地方等？谂住有车先冲出去咯。但系咧有阵时我觉得真系冇位嘅都 系啊， 堆晒一堆。鬼喺 个，好似好衰咁啊！但系佢真系成堆鬼喺阴影处，所以唔挨墙行啦。 跟住我真系因为嗰堆人全部都系等紧出边某一个巴士站系远啲，我仲要哇！嗰啲人起晒嗰度等啊，原来好惨。 都有啲咧系咧，我成日觉得咧排队咧，即系头先讲转即系摆尾嗰条友好捻重要，队头嗰条友都好紧要噶。有啲又系啦，佢净系得一督一个站呢度等啊。咁你就 即系冇任何线， 系一条路就得一个站嘅啫。咁你嗱呢个时候我认为讨论下呢个迷思。 好啊， 得一督巴士站牌， 一督系咩？可唔可以讲清楚？ 即系佢就系得一个站，一个 牌 喺度，座头嘅牌喺度嘅啫，冇 任 何线 啊，系啊， 唔关亚姐头事喺好啦，条路咧就喺你右边系马路，咁你会跟住，譬如你右手边嗰条马路啲车咧系向前行，你会跟住个。队个站头就跟住个车方咁样排， 因为打直排一条队啦， 系意思系你个人系向住架车啊，定系咧向住车 嘅 方 向？ 系啦， 系啦，咁样一路排落去啊？定唔系话你话唔系噶？你系面向马路嘅，即系个嗰个站头，你系一个站头，你都系排佢第一个，你个面向马路，啲车系由你右边去左边嘅，你咁样排啊？定系头先我讲嗰个一个你第一个排？ 咁我想问下，嗰度附近有冇其他巴士站先？冇嘅，得个啦， 系啦，一督嘅啫。 我冇人嘅，你 冇人，我系第一个排。 其实咧，我有见过类似嘅巴士站。 系啊，边你会跟住？ 我咧为咗，因为我 车嘅方向啊， 唔会啦，我系会行到埋去个巴士站、啊、最近嗰度。 跟住咧， 跟住企喺度， 揽住 佢，扶住佢，扶住。 系啊。 我咪直情行埋去企队头咁咯，但我即 系向边啊？ 佢意思你块面系向住车要将会行驶嘅方向咧，定系望到车嘅方向？ 望到车， 望到 车 嘅方向 系啊？ 定系你个头定会系有一种系我头先讲嘅啫？你正面望住条马路， 我惊啲听众 嗰个早头喺前边 图嚟噶，系。我其实应该会向翻咧架车迎面而嚟嗰个方向， 睇到架车几时嚟 嘛？系要对冲嘅同架车，系啦， 系即系你会，其实你同条路一齐水平，即系咁样向住一齐向住前啦，望住架车喺呢度咁样，系由你前面嚟， 架车会对住你啦。 即系架车如果唔刹制会撞死我嗰个 feel。 系啦，唔系啲车 侧边 都会撞死你嘅。 系啦，喺侧边。 但系有啲人唔系噶， 佢会排咩啊？ 有啲人就系头先我所讲，如果佢系怼头嗰个人，嗰个得一督站嘅啫。佢系面向个马路噶，即系架车嚟嘅话，系会由佢右至向左咁嚟噶，即系佢会咁样停喺我前面，然后我咪上车咯。 系啊系啊，佢可能都系咁谂嘅。 系啊，佢唔会望住架车嚟噶，佢、 okay. 系等架车咁样嚟，佢咪上车咯。咁、 okay. 但系你咁样嘅话，你条队就会同条路系向后叉出去噶嘛？ 系、哦、啦、我意思 成为一个下字咁啊。 咁唔系嘅，咁呢个时候第二、第三个人自己转弯噶嘛？ 嗱，我有试过呢个情景，我点解上次有一个埋设就系咧，我咧就去我朋友嘅屋企咧，佢有个村巴嘅 shuttle bus 嘅，咁、都系嗰啲16 van 嚟，好少其实。其实咧搭嗰啲人都可能得四五个、六个啦，俾佢六个都系啲买餸姐姐啊嗰啲人嚟嘅啫。我就系咧行到过去嗰、那个就系一督嘅一个站啦，跟住咧见到一个肥婆，佢系腿佢第一个人嚟。佢就 系 向捻住个马路嗰排。 O K， 咁跟第二个点咧？ 咁我心谂我系第二个嚟，我心谂 隔篱咯，唯有。 咁如果佢喺后边，咁我条队咪咁样叉出嚟横过人哋个行人路啦，直头即系打横咁样杀一条路出嚟咯。 应该喺隔篱嘅。 系啦，你应该系喺呢，譬如呢屋柱咧，你应该系柱嘅右边或者左边 排啦， 一路向后延伸噶嘛。 系啦系啦，并排。 咁我心谂吓，冇理由咁样排啊！咁我就企咗喺佢嘅。右手边 ，OK， 系啊， 佢就喺度听玩电话。呢、這个时候第三个 人 出现啦， 又睇佢做法啦。 佢跟队头嗰个人排， 哦，后边啊， 系啊， 咁捻奇嚟嘅。 边个系三个三角形啊？嘛，明唔明啊？即系吓，点解咁样个三个点啊？ 诶，咁又冇问题喎。 咁点咧？系啊。 咁第四个人一定会喺嗰个人后边噶。咁你又出咗嚟啦？ 我初头冇留意嘅，因为我都揿紧电话。第三个人出现嘅时候，我就望一望佢，系一个阿姐嚟嘅，中年阿姐拎住个买餸车仔。跟住我心谂，咪春啊， 系咪佢唔想企喺你嘅并排，因为佢会晒住。 系啊，点解咧？第三个人都唔知边个系第一，第边个 系 第二。系 啊，佢求 紧 企企嗰度。 你明唔明啊？咁佢以为嗰个女人可能系第二个嚟噶嘛？ 嗰个女人最近嗰个站 啊嘛。阿牛系怼头都得噶。 咁我佢企喺度心点啊？跟住后系好快就嚟咗第四、第五个人，就跟住呢个第三个人排。 咁你就突咗张啦。 然后我就突张啦。 系啊。 咁其实我发觉第四、第五个人都有望一望我嘅。 系啊，会望噶。咦？边度排嘅？ 佢侧边叉出嚟嘅。 因为可能人哋搭开嘅，佢唔系搭开，佢唔知嘅。 反而佢哋系咁啊， 系，但系都唔系咁样叉出去排系嘛、啊？所以就好想迷思下究竟系点样。 嗱，你问我咧，其实我并排嘅，我都系并排，所以我唔系好明点解你话嗰个第三个人会喺。背脊排我就唔会咯， 我唔系， 你会 点啊？我同嗰个第一个人一样，向住嗰个马路咯， 面向马路咯。 因为咧，我试过好多次啦，因为我每日搭车嗰个地方咧，好烦噶。嗱，如果我唔系向住马路啦， 系啊， 我向右边啲人话，你应该向住左边排嗰人， 哦，系另一边，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有一次咧，我见所有人都向住左边排，咪向喺左边排咯。跟住我后面嚟嗰人就话。 哇！呢度同咪会同嗰巴士打交咯，做乜唔向呢边排啊？ 同巴士打交佢点打咧？ 即系嗰边排队嘅人咧就向右边， 即系交汇咗，大家捞埋一 撮，撞埋一齐啦，队尾。咁我心谂多鬼， 要行路。 所以我觉得唔好干，我尽量搭巴士，我唔会干涉佢排成点。我只是看下啦，今次排咗边个位置？ 我唔干涉噶，影响到我咁大。 但系因为如果唔系咁咧，即系下一个到我排啱嘅后面嗰人就闹我啦。 因为到好啦，头先呢个情况，佢又后屘 呢个心理测验 系六七个人啦。 最后点？ 后 边 啲人咧都系跟住，但系即系嗰度岔出去嗰条路 继续拔张啦。 我就心谂，算了，因为我知道咧呢架车唔会好多人嘅啫。 你去翻最尾， 我唔喐，亦都架车好快嚟，佢 on time 嚟噶，跟住嚟到啦。咁第一个肥婆上咗啦，跟住咧我就望一望第三个人， 佢等你嘅应该， 佢望一望我之后就停一停，又望一望后边之后，佢突然发现咦，哎、你上啊， 系啊， 因为佢知道我嚟先嘅， 系 系啦，咁佢哦，咁我心我受得起，咁我即刻哦唔该，跟住咪上咯， 系 啊，后边啲人都冇嘢嘅，可能人少系是但啦，即系 人少咪可能冇 乜特别嘅， 我知道一齐上晒车嘛， 即系实上到车 一定上到系。 但系我当时上咗车嘅时候，我真系谂，究竟应该系爬咩方向咧？咁即系究竟系我咁样爬，定系怼头嗰条肥婆啲向呢边？点解第三个人就让我先？第三个人让我先，即系我嚟先，点解佢唔爬我嘅右边咧？即系一路排咁样落去咧， 得咯，系咪？ 你唔好理佢点排啦，上到车就得啦。 我觉得应该有一件 T 恤咧，系写住前面，写住跟前面，后边背就写住跟我排咁样，咁你就 行开啦。Sorry， 唔好意思，啲人睇电话唔睇你件衫， 系都好嗱。睇电话啲毛病，而家好多嗰啲 系 啊， 啲 后生仔啊， 我都系毛病嚟， 即系戴紧住耳机咧，又 冇理过人哋咯， 完全唔望，唔系话你望好之后，哦呢度啦，唔喐 系。 是唔望到呢又系啦排到咁说呢架车咩嚟㗎巴士呀咁咩车。 我有试过呢有条友呢排队啦喺、 啊、 前面好耐啦。 屌你老味。 排好耐啦真系就嚟上啦。 哎呀原来喺呢隔嚟㗎。 我知系呢隔系有冇话返喎。跟住冇理佢。 同埋近年少见咗㗎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呢好多嗰啲人呢排啦咁上车啦。跟住佢唔上车㗎喎佢问个司机。你架车咧去唔去嗰度噶？ 哦， 即系少咗呢啲人， 唔系而家都有噶，有我每次搭小巴都有 啊。诶，去唔去边啊？咁啊， 小巴更加难讲啦，即系佢可能唔识分或者咩啦。 唔系啊，呢个小巴喺呢个区系十几、廿几、三十年噶啦。咁咧喺地铁站系不嬲唔可以落噶。 我咁、哦、你嗰个系冇理由落嘅， 系啊， 咁然后咧，佢喺八点前其实会俾你落嘅。 佢想问一问你， 所有小巴咧喺八点前系写明有个 memo 写住八点前地铁站可以落。 我睇唔到啊！ 然后佢上车就问啊，佢搭紧噶啦，佢话啊地铁站有得落一落啊？你以为你真系搭紧红 van 咩？嗰架绿 van 嚟噶， 有好多人唔系 搭的士啊。 唔睇嘢嘅人大两把啦， 真系幸 系啊，真系好多噶，即系上到去，跟住落翻车都有见过啦。 系啊， 我唔系，我落翻 咁惊唔惊噶？咁如果我唔搭架搭边架啊？ 唔系我见过咧，有人咧问啊巴士司机，即系例如佢可能咧，诶、你去唔去嗰架乜乜乜乜？即系可能佢转车啦，跟住、 啊、 司机就话你喺度落咗，你再睇下啦。佢其实佢可能都未必真系背晒咁多个站嘅、 啊啊。 等等先，而家唔关排队事。 Okay, 下一个，咁啊，我哋会继续嘅。 系我俾你，又俾你水咗添啊！见到，哇，咦，出翻嚟，出翻嚟，唔好排队啊！ 系讲紧排队啊，唔系讲去边啊！ 喂喂，好中意误导我哋啊 ！OK，你唔好俾我误导咯。 佢会排另一个方向噶。 你而家醒咗， 因为我而家赶住要食饭，所以咧，我想快啲完成 件事。好，你继续讲啦。 咁啊，下 part 啦，不迟。好啦，我一嘢就 sharp cut 咗 YY 想分叉嘅感情线，插浅咗佢个分叉线先。 正等我。 系啦，因为咧，其实我想讲翻点解我会突然之间话，不如讲呢个话题啊，因为我仲除咗讲排队，讲排队讲太耐，成日都排队 ，sorry， 系攞丑啊，呢啲等位等，即系预约一样嘢，攞咗个丑去等佢整个服务嘢咧，系因为我之前见到杨怡嘅一个 post， 一个排队， 我就话喂，不如我哋讲呢个啊，正，可能杨怡你嘅经历，请 系。 咁其实阿牛啊，要讲呢个话题，我冇谂住讲嘅本身，因为呢个系一个好个人嘅经历，但系咧，相信咧个个有车牌嘅香港人都经历过。 但系留意翻我哋做咩啫？通常都系讲个人嘅经历。 系啦，咁如果你系一个香港人，或者你曾经有尝试去考车牌， 持有 或者未有 香港特区系嘛 嘅香港嘅驾驶执照咧，或者你想换香港嘅驾驶执照咧？都是需要去运输署排队的。而运输署长期都有排队挡在那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略有所闻。 跟康乐署康乐文化事务署 book 长挡是一样 的。哇，是这个世界有排队的地方就有这些帮人排队的人。 是啦。咁而呢我呢就不慎使用了一次排队挡。 哦， 为什么你会肯比呢？其实。 但因为呢 请佢讲。 我呢其实好耐以前呢就在香港考个车牌嘅。咁就衰咗啦，就去咗澳洲考咗一个澳洲车牌嘅。咁当时呢其实考车牌嘅时候都要等㗎，要排期去预约呢你去考试呢係等半年㗎。 呢个澳洲啊。 嗱呢个唔系澳洲嘅，喺香港系等咗半年㗎、 哦。 我系。 香港 系 好慢。 我系预咗一年时间去考车牌㗎。咁我衰咗之后呢，咁你冇得再等半年或者三个月。我已经赶住去澳洲啦嘛， 啲饭好香 嘅。系啦，咁我就去咗， 你臭街， 讲快啲，讲快啲。咁跟住我就去咗澳洲啦。澳洲就考车牌好方便嘅，同埋人哋去到嗰个运输处，佢哋都有个类似运输处嘅嘢啦， 就好快噶， 有飞噶，同埋你就分流晒，嗰啲飞系分流晒，唔使有人帮你分流咗再去揿飞嘅吓， 好奇怪呢、 啊 這个真系。 咁跟住，咁我就当时都好快处理咗嘅，考车牌 澳洲嘅时候。 咁好啦，但因为我翻嚟之后咧，要换翻个香港嘅驾驶执照啦。 系， 咁嗱，首先咧，如果你系大陆车牌换香港车牌就好方便嘅， 因为都系同宗同祖啦。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澳洲车牌换翻香港车牌系可以嘅。 你 二 族啊，你等啊， 佢要等五年。因为如果你唔够五年啦，系由你攞到唔系 P 牌，系你一个正式嘅驾驶执照之后嘅五年。咁即系当我考到之后，我要等五年先可以转香港车牌嘅。 有冇原因噶？ 有嘅有嘅。如果你唔够五年咧、哦，你可以提供你喺嗰度读书啊， 证明 你喺嗰度 诶 供税啊，即系俾税啊。哦哦哦、你喺当地生活嘅一啲，同埋你嗰啲入境。 呢、 這 个我朋友去呢度食嘢呢张相得唔得？ 得唔得？ 唔系，我以为系因为佢嫌你咧嗰个驾驶技术，即系可能要有几个钟嗰啲。 唔系，系因为你要提供好多资料。哦、好啦，咁我就问佢需要咩资料啦。第一次翻嚟冇几。我就开始处理啦，喺2019年嘅时候，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啊、你提供呢啲啦，咁好，咁我就好啦，就攞晒一啲嘢啦，咁但系咧，因为咧我就尝试去排队啦，我第一次去咧佢就话，我第一次去系查询啫，因为打电话去系讲一啲资料，但系唔清晰嘛，好，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就。佢就话你要呢啲资料啦，咁当然我冇啦，好啦，即系第一次我已经失败咗啦。 O K， 即系问啫， 系啦。第二次我就攞晒呢啲资料咧， 再问。 然后佢就话：哦，你咧其实要有一个咧系证明你嘅入境记录啊，咁系要向澳洲嘅移民署系攞翻嘅。你有嗱，你提供到你嘅 visa 唔得嘅，你要有一个入境 证 明， 嗰边证明你即系嚟过我哋国家， 冇错啦， 即系 passport 个吸引啦。 唔系啦， 系嗰边嘅。 错咗啦，我就系好似你咁谂，第二次去嘅时候就攞咗一个证明。 咁理解应该就系澳洲入境处证明咧，杨怡曾经入境过我哋国家逗留咗几耐，俾一个证明佢。 系啦，咁样嘅。 OK。 咁跟住之后，我第二次去就系因为呢个原因，我只系攞咗 呢一样。 你讲嗰个印仔系啦，你以为系攞呢样嘢，所以就错咗啦。 个 visa 唔得， 咁就唔得啦。好啦，我第三次再去啦。 又再排队啦，因为问嘢都要排队嘛。 系啦，我以为 准你有人理你就要排队。 系啦， 因为咁讲。 系啦，第三次系疫情嘅时候去嘅，咁、哦、就准备好晒，以为系 OK 啦。咁但系因为咧，我攞咗嗰个咧，只系香港入境处证明你入过澳洲， 哦、 并唔系澳洲嗰、那个， 唔系澳洲证明你。 但我当日 转咗机， 但我当日去咗半日嘅。 哦 咁我就见到好多大量排队档喺我前面啦，当然我就见到，因为头两次我冇真系排队， 冇认真睇过，你头先即系等啊嘛，你今次第三次， 第三次真系排队，去到个 counter， 个 counter 嘅人话。诶、哎，不如你等多一年啦。嗱，你呢张驾驶执照过期都唔紧要噶。 我死 啦！佢话你等多两年啦，嗰日嚟就好容易搞噶啦。咁啊， 就唔好喺度咁样样啦、 啊。好啦，跟住我就第四次去啦。第四次去咧，去到啦就发现咧。要预约先可以去嗰个 counter。 哦， 即先可要预约，先可以网上预约，先可以去到帮你处理呢件事。 你可以 walk in 嘅 ，walk in 就要系好早去排队咯。 即系可以攞身份证嗰啲咁。 系啦，咁 walk in 系好有 quota 嘅。然后我问佢，哦，有冇边度可以排队预约？ 啊，系啊。 嗱，我问我点样排队预约啊嘛，系咪？ 系啊。 佢以为 再排队， 佢以为我有预约啊，就点咗我去排一个预约咗嘅位啊。 即系啲人已经预约晒喺嗰度等叫名嗰啲。 系啦，我话 唔系啊。 跟住我系 counter 问，我系问点样可以预约到？佢话，哦，我都系俾个电话你自己预约噶咋。 咁你上网咪预约咯，系咪？ 系啦，咁我上网就预约啦。冇位嘅， 揿唔到， 揿唔到 羽毛球场， 因为佢啲位俾现场排队嘅人已经攞晒。 唔系唔关事，预约还预约，排队还排队， 但系都好学士。 另外就系咧，佢除咗学士之外，就系你如果喺澳洲排换香港排，系一定要排队啦。第一， 真心排，一 系有两个方法，一系排队，一系预约嘅。但系佢预约咧，俾你拣电话打去嘅，你唔知道自己。应该揿边一个一啦、二啦、三啦、四啊、定系五啊，好唔清晰嘅。咁即系话，我其实根本冇方法可以预约到 咯。有嚟，你行路啦，不如 系啦。咁我 锲而不舍，锲而不舍。 我喺第四次去嘅时候咧，我就心谂哇，点算咧？我谂住走啦， 唔通我真要行路？ 跟住嗰个阿婶就过嚟啦， 排队党。 阿妹，你系咪要咩啊？我帮你啊。嗱，你咁，跟住就话几多钱？又问佢， 佢揿咩嘅？头先嗰啲， 即系佢话啊， 教你， 佢话我有丑啊，嗱，你可以，我可以帮你排啊。 哦， 即系而家一条队系即日丑嘅， 而家搞掂啦，你俾钱我啦， 冇 错，钱啊， $200。 OK， 咁我心谂我都嚟咗，搞咁耐， 系我真系死噶咯， 冇啦，即系俾呢边$200处理咗佢。 系啦，但我屈服咗咯，个内心系好唔高兴嘅，因为我系俾排队， 但系真系唔想再嘥时间， 但我嘥咗自己嘅时间啊嘛。咁我明白点解有人俾钱啦。 系， 咁但系当然，如果你只系咩申请国际驾照嗰啲就好方便嘅，但系如果你系要 咁样嘅， 系啦，你就发现有一堆人系会收你钱咯。 不过我听闻运输处咧系好多人排队嘅， 系大家喺 YouTube 上 有 好多 排队 党 咧，系你俾钱佢咪俾个丑你咪 同 嗰 啲 book 场嗰啲一样啫嘛。 系啊，即系嗰啲人真系存在的， 永远都 book 唔到噶。 而我又喺度谂咧，点解佢哋呢一个部门或者呢个政府部门或者呢个呢样嘢咧，佢俾呢啲咁样嘅人赚到钱？ 唔系我跟开。 但是呢咁嘅喎，佢呢已经有晒嗰啲佢哋运输处嗰啲人知道晒啲排队档，佢已经有好多 知嘅， 佢已经好多警告啊，话唔可以插队，唔可以点 啦。但佢冇可以做㗎嘛，其实 佢 唔系差人， 佢阻止唔到， 即系佢拉你人。 因为嗰啲人其实系代办㗎嘛， 系 你可以授权人哋代办，而嗰啲人只系代办嘅时候，顺便再帮你排队，再赚埋 你 啲钱。 你吹红帐啊， 系啦。咁而家后来呢好似运输处而家开始会有呢个电子车牌嘛。佢你唔使带住嗰个车牌㗎。 唔使 个真嘅。同埋你申请一定要有一啲嘢可能会好啲囉，我都唔知。 即係可能你先之后冇咁真係会有排队档。 即 係 啲程序可能摆多啲电子 车牌。但 係 问题 系 呢运输处嘅问题都系嘅，你考车牌等半年，你諗下。 使点嘅死得啦。 即有啲人话呢你衰咗呢好难呢。你有啲国家呢系你衰咗啦，你可以考返即刻。 短期内再 俾你考。深啲，即刻快啲练下。 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新牌仔，嗱一个新牌仔，你学车，你学车你半年，你预备好晒去考啦， 点知佢唔得？ 你衰咗之后，你要再 泄一道气。 嗱，你要再去学半年，因为你会唔记得点样揸啊嘛。你新牌嘅话，咁佢再嘥钱去考，咁可以一个车牌可能十几廿万、几廿万噶。 系 你不停使钱去学车 啊， 同埋都唔想学咯。 唔知咪啲人特登制造咁样出嚟，啲教车师傅又多啲钱啊？我唔知啊。 我觉得他们做事很慢啫。 咁政府啲嘢系慢噶啦，冇唔系净系运输署啊， 真 系 好慢， 好多嘢都好捻慢嘅。 但系运输署系好严重嘅，的确。 系啊，因为咧呢啲攞丑嗰啲咧，其实我明呢啲攞丑咧，好似以前咧冇乜攞丑啊，以前都真系冇咁电子啦，冇得网上预约噶嘛， 好多 即系真系要快啲去啦，今朝一早就去啦，即系换个身份证或者回乡证咁样，你好快一早就去啊，或者一早去拎咗个丑之后再翻嚟啦，咁样而家多咗网上预约咧，就大家方便啲啦，即系知道可以预约咗，跟个时间去，但系悭翻啲时间啦。 系 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咧，呢啲我明嘅呢啲咁嘅服务咧，呢啲系攞丑好啲，我反而系唔明咧，喂。我行入三嗰度，平时啊香港啊 ，3HK 啊，电话公司啊，你间铺豆样咁细， 电信公司 得两个 counter 坐喺度啫嘛，我都系想问一下我张 SIM 卡有啲嘢系咪换个张定咩？我都要行去嗰部机揿一个 number 有个丑，佢先叫我过去啊！ 哦， 即系你咁样都要攞个丑， 系系 我 你排队我明啊，即系嗰个 counter 有人出紧新机或者问紧嘢，我喺后面大家等系 OK。你咁样我都拎个丑，仲要我试过一次咩？我呢依家好少，嗰系以前嘅事。以前咧我成日唔见电话噶，咁我唔见电话例行公事啦，系咪先？咁唔见咗我好熟路啦，即系打去三唔该，我想补你一张 SIM 卡，咁佢又登记你，你知道就哦，你可以去边个门，你要拣一个门市去拎翻张卡嘅。咁我拣完之后，咁我就去啦。好啦，我去到。佢咧嗰个 counter， 我记得嗰个男人咧，佢两个 counter 啊，记得另一个女人咧唔知 sell 紧一个阿姐定咩，佢坐到冇嘢做，我就行过去嘅时候，我就唔该我坐低，我就唔该我想攞翻 SIM 卡，跟住佢话诶你攞丑先啦，我心谂你都冇嘢做，我都要攞丑，冇人等噶喎间铺，咁我揿嗰个丑啦，揿完之后拎住张飞，佢就去住咁啊望一望，跟住揿嗰个掣就嗌个008A301，跟住咁样俾佢，我哋想做咩小姐？我想拎翻张 SIM 卡啦。我心谂你咁都要攞个丑， 我觉得嗱，你可以攞丑，但系佢可能分翻一个咧，系譬如有一部分系排丑啦， 系啊， 有一部分系净系问一啲， 即系另外嘅呢，系啦，分开。 如果呢个同事冇嘢做嘅时候，咪去嗰度咯。如果佢人手唔够，我觉得应该系咁嘅。 你一个即系查询，有一个就唔知开出机。 银行都有咁啦， 银行嘢都系攞丑噶嘛。 系啊，银行都要排队， 但系咧好多噶，即系你想开户口啊，定系问基金啊，定系攞钱啊，定系唔知点样趁乜乜柒柒啦咁嗰啲。 系 银行嗰啲，每一次我入去咧，都觉得啊，头昏脑胀。啲阿婆、阿姐、阿叔咧， 但系其实佢而家都 完全捞到乱晒，唔知想点。 电子化咗之后咧，好多系唔想你排队咯，就喺网上处理咯。 但系冇办法，咁好多人 系 真系连忙唔识得 预 约噶嘛。 系或者佢而家嗰种就系、是、哦，你攞张飞坐低等一阵，我哋会 同埋有好多人 系 人咧，系嗰个 e banking 有问题去排队嘅都 系啊，即系搞唔捻到啊， 就 系、 是、因为上网搞唔到， 即系死啦，点唔得几多飞晒啲锁捻咗嗰啲咯。 我本来觉得咧，譬如你话攞丑或者攞呢啲飞仔啦，即系佢就系想减少呢个排队带嚟嘅一啲。例如好多人企晒喺度， 有效率啲，又或者太多人、啊， 你呢个时间再翻翻嚟啦。 但系竟然俾啲咁嘅排队党系，有机可乘， 有 机可乘。 系啊，即系佢又可以以赚翻笔先。你想要嘛？我有啊啦， 你 唔想排嗱？但 系 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咧会用钱解决嘅，真系 系啊，唔系我，我只系排咗队200蚊啫。但系我有一个朋友系嘅老公咧，就系用。去攞國際牌，咁、有一啲駕駛公司咧就會提供呢個服務，佢直情係使1000，可能幾百蚊啊，係有人幫佢搞曬，佢唔使嚟， 佢連去都唔使去嗰度，係 啦，真係好好、喎， 係 啊， 但係你明，但係可以係唔使錢嘅喎，你自己去牌嘅話， 咁但係你就要自己衡量，你 自己處理咯， 想浪費你 時間就係金錢，係 啦。 正唔正？我踢到落去。 嗱，而家咧有智方便呢个 app 咧，系 啦， 系啊，唔系啊，但系呢个 app 真系帮运输署噶。 系，咁我谂， 如果唔系你就冇得中 飯。我都谂起我睇医生嗰阵时咧，而家有咗嗰啲 HA 嗰啲。 我唔想宣传噶，但系佢逼你用啊嘛。 系啊，个虾膏啊，佢哋叫做 HA 膏嘛。 系啊。 咁咧，我就睇只脚嗰阵时咧，喂，你而家唔使去药房攞排队嘅，记得攞药啊。 系。 其实咧，可以用嗰个 app 咧，如果你系睇医生咧，你直接个 app 度咧揿咗先，咁佢就会开始排啦、以前你咪要行去个窗口度递张纸，跟住、再攞张啡仔嘅。而家咧，你其实用嗰个 app 咧揿咗啦，然之后咧就可以等，跟住佢就睇住啊，仲有几多个 先至过翻嚟或者点咯。 系啦，嗌你就有咯，咁你就行去嗰度攞药，然之后用嗰度俾埋钱添，唔使再排队俾钱。因为以前 我唔系宣传佢哋啲 app， 但系咧的确系要令自己方便嘅，唯有。又冇钱去咁样叫人做嘅话就， 当然我知道有啲人好抗拒去即系申请呢啲 app 或者入呢啲 app 啦。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系要使用呢个公共服务，尤其是咧医院嘅服务咧，医院嘅服务咧系好多人，同埋真系爆炸嘅系会。 系啊， 咁嗰啲你如果有呢个 app， 你至少你去约攞约同俾钱唔使排队啊。 所以大家睇下，可能你完全唔系广告啦，我哋好明显只系一个。 一个整清脚嘅人话你听，系 我系由朝早九点钟睇医生睇到三四点，试过最长嗰次。 我哋问佢点啊？你到未？佢我仲喺嗰度。 我仲系翻工时间啊，即系譬如咧，未人哋八点几翻工，好啦，我去啦。等，因为你同埋嗰种咧，其实咧你去早啲都系冇用嘅，因为都系要等。 系啊， 佢 根本就唔关事。 十二点睇，跟住 佢只系 个 次序咯。 我睇到三点几都未到我，跟住有个人就喺度话。即系喺其实咧好多人咧，我唔知嗰啲人究竟本身有冇睇开啦， 或者明唔明啊？ 或者明唔明？可能第一次去我唔知啦，佢咧都系会闹啊，都系闹，好多人闹噶，即系搞错睇咁耐，诶写住十二点几嚟啊，点解而家一点几仲未到你？我心谂你行开啦，我十一点半 啊，你唔入流啊， 你十二点几？真系嘥气！ 你讲下你其实系由几点等到几点啊？因为而家你只系讲，喂，嗰啲人闹，点解嗰啲人会咁燥咧？ 冇讲你燥点解？ 系啦， 唔系通常咧，我之前去睇脚咧，其实系佢睇脚之前就话要照 X 光，咁照 X 光佢张纸咧就已经写明咗啦，喺嗰个时间嘅前要多两个钟头去到。 即系复诊时间前两小时，请到达本医院照 X 光。 嗰张通常佢系朝早嘅，即系可能11-12点嘅个 appointment， 但系咧唔一定嘅，咁可能有一次咧就我记得第一次去12点嘅，好似差唔多啦，咁咧。嗰一次咧，第一次去系最严重嘅，咁咧早两个钟去啊嘛，咁即系9点零要去到啦，咁啊即系8点几出门啦，咁你9点零去到啦，好啦排咧，首先你去 X 光排一个钟差唔多，差唔多一个钟至九个，个半钟，总之佢起码一个钟噶啦，最坐底最少，净系照 X 光啫，照完 X 光之后咧，好啦你就去翻你睇医生嗰度等， 系本身复诊嗰度， 系啦，咁你就以为唉冇死啦，啱啱好啦， 系嘛， 因为你去完照 X 光翻嗰度啱啱好咯，点嗱阿芝咧，我系等到3点几先睇到。最睇到咧，系人哋咧已经系嗰个位啊，你都唔好等啦，因为骨科咧好耐啊，你哋全部去晒另一个位等啦。我就吓，因为睇唔切啦佢咁啊，即系睇唔切嗰啲病人啊。 因为下昼咧系另一个部门嘅医生睇嘅， 即系自己睇唔切啦佢。跟住我话你哋全部去，佢就赶晒啲人去一个好窄嘅位啦，又再排队。好在嗰阵时候坐轮椅，跟住我就吓。 好在嗰阵时坐轮椅呢句嘢真系好黑色， 因为你企喺嗰度嗱，我见过人揸住拐杖，因为揸拐杖仲衰，冇位坐啊，真系企喺度噶。我坐轮椅都叫做张椅啊，跟住我仲想话咧，最令人气愤嘅咧，好啦，你睇等咗成3点几，终于睇啦，你去到入去睇咗你10分钟到啦， 十分钟冇啊， 都唔知有冇，就睇完 了。好啦，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hello。 Bye bye。 Hey, who? What's up?